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289集，森罗殿。赵普和公孙一起又去了趟皇宫，杨庄是找包拯商量迎宾之类的事宜，赵普却悄悄将手臂有凤凰纹身的小太监的事情告诉了包拯。包拯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于是就告诫赵普切莫打草惊蛇，先暗中留意。赵普又找来了南宫季和陈公公，陈公公听到赵普说的倒是有些疑惑。 哎呦，这个嘛， 公公有线索 啊？不是的，展大人可否看清楚了，皇宫的内侍有严格规定，身上应该不会有纹身的。 哦， 赵普想了想，倒也是，宫里的太监基本都是很小的时候就送进来了，身上的确不太可能有纹身。 不过老奴还是要去查一查，以防万一嘛。 陈公公说完就下去暗中查看了。南宫季也有些担心，莫不是什么奇怪的人混到宫里来了。赵普和公孙一无所获，只好暂且先回开封府。不过两人还没走呢，就被刚巧经过的太后宫里的太监柳公公截住了。 哎呀，王爷和公孙先生来得正好，太后啊正派老奴去开封府找公孙先生呢。 太后找我，身体不适？ 哎，没有，试着呢。太后是想问问公孙先生是否对命理八字有研究啊。 略懂而已。 哎，先生谦虚了，先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谁不知晓啊。太后这会儿啊是给香香公主取名字呢，想按照公主的八字挑一些字出来。 公孙倒是明白了，这个他倒是能帮上忙。此时太后宫里可热闹，赵真也在呢，桌上好几本书，好些文官也都在，众人都在各种挑字儿。赵普嘴角抽了抽， 至于吗？不就起个名字，赵香香就挺好听的。 公孙忍着笑走进去，刚坐下，一个小太监就给他端上一杯茶来。公孙就这么一抬眼的功夫，那小太监的手从他眼前划过。公孙愣了愣，刚才那一下他看到了那小太监胳膊上有一点点的纹身露在白色的衣袖外边，虽然只有一点点，但公孙还是很确定他刚才看到了一点纹身是凤凰的尾巴。公孙皱眉，不动声色地回头去看了一眼那个小太监，目测30来岁，身材瘦小，十分的不起眼，但公孙还是觉得他有些眼熟，因为他时常跟在太后身边，此时他正也给赵普上茶，上了茶之后就垂手站在了一旁。 竟然是太后身边跟随多年的太监，是不是我看错了？ 公孙刚才还开开心心的脸上突然没了笑容，虽然他尽量掩饰，但还是有一丝疑惑和震惊露了出来。赵普也不知道是时时刻刻都在关注公孙的神情变化，还是说这么巧刚好看见了。总之公孙看了那个小太监一眼的举动一丝不落的看在了他的眼里。赵普眼眉微微一挑。 森罗殿。 开封府里，小四子捧着脸惊讶地问林业火， 那是什么？ 只要一下大雨，我睡觉必然会梦到同一个场景，昏暗的房间里火光冲天，四周也很热，然后我就只身走在一条窄窄的拱桥上面， 拱桥上的砖头像是黄金一样，而在拱桥的下面是熊熊烈火，火焰里呢有人在挣扎嚎叫，四周就好吵。我走过那条桥，前方有一大片空地，地上到处都是身受重伤在火里挣扎的人，像是刚从火场里爬出来的一样，面目狰狞。而且我总觉得这些人好熟悉，似乎是在哪见过，但是又想不起来。我一直往前走，走到一条长长的浮桥前面，浮桥两边都是水，水是血红色的，还燃烧着火焰。浮桥的尽头有个宝座，宝座上坐着一个人。 小四子和萧良都张大了嘴，听得很紧张，而邹良也是皱着眉。 坐着什么人？ 我不知道，我每次都看不清楚那人的脸，就醒过来了。 没有一次看清楚过？ 每次就在我要走近看清楚一些的时候，眼前就好像是被火焰包围了一样，然后我也全身发热，我就被惊醒了，还以为自己也着火了。 邹良皱眉，如果一下雨就被这种梦境所困扰，那倒的确是难怪林业火会一下雨就闷闷不乐了。小四子则觉得林业火得了怪病了，好可怜。 你怎么不跟爹爹讲啊？爹爹说不定能治好。 我又不是生病，只是做梦而已。公孙先生还会解梦吗？ 那说不定有办法呢，特别是你身上热啊什么的。你做梦出汗吗？ 没有。 好奇怪啊。 小四子摸着下巴想不明白。萧良也在一旁抱着胳膊想心思，不知道是不是他不小心看到过什么古怪的东西，还是他也做过同样的梦，为什么林业火的梦境讲出来他觉得这么耳熟。不过萧良也明白，他肯定是没去过那么可怕的地方，但就是听着好熟悉。 要不要写封信问问老爹有没有听过这种地方？ 你会住在西域也是因为那边雨水少吧？那你师父有没有说过关于你这个梦？ 说过，不过跟没说没什么差别，他只说一切都是缘，要忍耐，不要被什么心魔迷惑之类的。 哎呀，小林子，你师父怎么说话这么深奥？ 切，从小就这样，那个大和尚。 邹良皱了皱眉，总觉得谜团重重。这时萧良突然抬起头看林业火。 喂，你既然那么怕下雨，干嘛大老远跑来中原啊？ 小梁子，这么严重的病当然要治疗啊。小林子是来找原因的是吧？ 小四子觉得小梁子问了个笨问题，林业火也不知道是该点头还是该摇头。一旁邹良看了看两个小的，悠悠开口。 是怕长期睡不好会影响皮肤老得快吧。 邹良话说完，林业火捂着脸张大了嘴。 看得出来吗？ 那可不，皮都松了。 林业火嘴更张大了几分，随即见邹良脸上似笑非笑的神情，火上来了，扑过去就要掐死他。 你再敢说我老，再敢说我胖，宰了你啊。 两个大人打了起来，小四子拖着下巴摇头。 小林子真笨，二十几岁怎么可能皮松掉？不过小林子和猫猫还有爹爹正好相反，猫猫和爹爹是谁说他们瘦他们发飙，小林子是谁说他胖他就发飙，好有趣啊。 想着小四子就又去拿了块绿豆糕吃，转眼想给萧良也一块，却见萧良拖着下巴，眉间拧个疙瘩，似乎冥思苦想着什么。 小梁子。 小四子叫了他一声，萧良却似乎没听到，挠着头一脸苦恼。 尼玛，爷在哪儿看到过呢？祖奶奶的，怎么想不起来啊？ 不准说脏话。 小四子一块糕点塞进他嘴里，萧良睁大了眼睛看着小四子，随即扬起脸。 哎， 想起来了。 白玉堂跟着黑衣人一路走，对那啰里吧嗦的黑衣人爱理不理。展昭小心翼翼抱着白玉堂的刀在暗中尾随，他也不敢跟太近，但是又不敢太远，万一有什么事情好及时扔刀给白玉堂。远处跟着的天尊和阴侯倒是比较轻松，阴侯无奈看着前边的展昭，光从背影都能看出担心两个字来。天尊则是边跟边观察阴侯的神色，最后天尊似乎是忍不住了。 哎， 干嘛？ 你是不是发现了些什么呀？打从刚才开始就觉得你怪怪的。 你从刚才才发现我怪怪的？我都怪怪了100多年了，你以前没发现？ 天尊望天，伸手一把拽阴侯的头发，阴侯被他拽得生疼，睁大了眼睛看着天尊。 你轻点，也都100多岁了，扯秃了长不出来怎么办？ 你说不说？ 我想起件事，以前银妖王没跟你讲过。 讲什么呀？你别卖关子啊，你知道我记性不好的。 我以前听过一个关于森罗殿和修罗堂的说法。 什么森罗殿修罗堂啊？地狱啊？ 魔宫你听过吗？ 耳熟啊。 耳熟啊？ 是啊，我在哪儿听过。哎呀，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